心里更稳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想天了，风景是我好不坏，成了傲烦傲安， 请别指望多一处。 君我心老风若不变了所人这也是梦潮问无 赵氏孤儿。最后，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断蜜饯》。 哦、oh.